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中度霾，北部有浮尘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转三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家居生活的时间哈。那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呢开空调的机会又来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了解的空调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应该说对大家的这种安居生活呢是有一定帮助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几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于苏宁易购，一位是严丽萍，小严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另外一位是张伟，张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是张晶，张晶你好。 你好主持人。 应该说你们在这个你们公司里边的分别管着不同的一些内容是吧？ 是 对。 比如说张伟这边呢，主要是负责这个空调，空调的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由你来负责啊。另外小严，你主要是负责哪方面的内容？ 我只是负责销售这一块。 销售这一块。张晶呢？ 我主要负责服务用户体验这一块。 服务用户体验哈。 对。 好的，那这几方面内容呢，都是我们听众的特别需要的啊。家居生活嘛。要快乐生活哈。好的，这样咱们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了解一下呢安居方面的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首先呢我们先看第一条，说水杯炸断门牙，女子呢告宜家索赔百万啊。市民王女士称，说自己在某店购买了一款名为斯黛纳的透明的玻璃水杯，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水杯却突然爆炸，导致她当时就昏迷了。送医以后呢是下唇缝合了四针，一颗门牙断掉了，因为呢宜家的产品呢不符合行业的标准，存在严重的缺陷，于是王女士呢将北京西红门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呢退还货款并双倍的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等，共计是100万元。那昨天上午呢该案在大兴法庭开庭了，当然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在这个追踪的观察啊。像他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弄得比较大哈，而且呢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的不好。其实在大的一些卖场当中呢，可能保不齐就会比如这个消费者买这个东西回家以后由于操作不慎或怎么样真的是出现问题了。那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因为这个张晶你是负责这个售后服务啊和体验这块的，那怎么办呢？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会这个带着我们的技术人员，然后主动到用户家去现场看一下我们这个用户在使用时现场的一些情况，然后把这些情况综合了解下来，然后针对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些特性、一些功能， 然后对用户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首先先要给用户去道歉，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可能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是购买的时候没有讲解清楚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先向用户道歉。然后其次呢，带着我们的技术人员到用户家去把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知识给用户讲解清楚。 嗯， 然后其次呢，针对用户发生的这种情况，看用户的这个使用的时候到底是这个用户使用不当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嗯， 然后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会做出相应的一个跟用户之间的一种就是相互的一个处理方案。 嗯， 就是双方都能够达到满意。 是的，像这条的话，您下意识的感觉哈，比如说它这个透明杯突然就爆裂了，这是产品问题吗？ 一般情况下，像我个人就买的一些杯子，在家使用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一般的情况、就是、 几乎不会发生， 几乎不会发生。可能是你就是说，先遇冷了，然后突然之间你给它加热了，然后它会突然之间就是这种有突发性的这种外在的原因导致它的爆炸。 嗯，所以具体什么原因咱也不知道哈。 对对对。 即便像刚才您说，比如说冷了，然后遇热，然后还是怎么着，像这种情况，一定要事先在它的这个商品的提示当中要有所提示， 对对、 这样就免得一些事情发生了哈。 对对对，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说定制家具啊是偷梁换柱，全额退款惩罚赔偿。那购买了一套呢，总价31万的红木家具，可是卖家呢却迟迟不肯呢给出发票和质保书，幕后的原因令人呢咋舌。那近日呢，苏州相关的一些法院审结了该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经销商呢可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全额退款，还要面临惩罚性的赔偿。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我国首个家具领域国际标准发布。近日的记者也获悉说，首个由我国主导制作的家具领域国际标准，也就是家具床稳定性、强度和耐久性的测试方法正式发布，实现了我国家具领域国际标准制定零的突破，有效地填补了国际标准在床类家具的强度和耐久性的测试方面的一个空白，标志着我国家具行业啊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的一个提升，对于我国向家具制造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你看，这里呢提到了哈，我国首个家具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发布了，这也是意味着我国向家具制造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哈。实际上咱们国家无论是比如说冰箱啊、洗衣机啊、空调啊、电视啊、烟机灶具等等，这些电器也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呢、啊。 当然了，然后首先呢，我们也是发布了一个这种电器的白皮书， 嗯， 对这个产品的从生产的过程中到我们实际消费者的使用，包括它各个材质的这种要求、环保性啊、使用年限啊等等这方面，都有一个详细的这种要求和标准。 嗯，这个要求和标准跟国际的标准相比的话呢，是严呢还是松啊？ 其实我认为跟国际标准比的话，是我们不低于国际标准。 哦， 目前是这样要求。 应该说是跟国际标准是接轨的。 接轨的，嗯，接轨的。 其实呢，说到这儿呢，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国人哈，我们国家自己来生产的一些电器产品，应该说从质量哈，到它的技术性能各方面来讲的，是不差于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产品的。 对对对，当然。 甚至很多的大牌呢，都是咱们国家自己的 品牌 来制造的。 哎，对 啊，就是国外的品牌在咱们国家制造的， 对 啊，所以在这儿我就特别的能想起来前些时候呢，大家跑这个日本啊去买这个马桶盖儿 啊， 什么到国外去弄什么电饭煲之类，电饭煲。 对， 其实在国内来讲，这些电器啊，我们真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 对，当然了，当然了，就跟主持人刚才您说的一样，然后之前呢，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可能日本的电器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啊、销售额是相当高的。 嗯， 但是通过近些年来看，我们国家自己生产自己的这种品牌，现在占有率相当高。已经完全起来了， 我们是往制造强国迈进了哈。 现在我们的这个国人在家电卖场里选购也是多青睐于国有品牌， 嗯， 这样的我们自有品牌，因为我们自有品牌更适合国人的这种生活习惯， 对， 包括我们的产品制造也完全是过关的，我们的性能也是有些是优于一些国际的大牌的， 嗯， 所以大家在选择上已经偏重于我们国内的这些品牌了， 嗯，所以老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是现在呢，我们自己的产品真的是进步非常大，也可以说是一个飞跃了 啊！我们国有品牌的质量还是非常过关的。 嗯， 国品牌的话也得到很多这种我们现在的消费者的吹捧和信赖。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家居企业争抢长租公寓万亿级市场。长租公寓的兴起啊，催生了大量的装修及家具配套的需求。面对庞大而且呢增长迅猛的长租公寓市场，不少的家居企业也是纷纷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在三月的广州市场的博览会上，也有不少的家居企业流露出要争夺相关业务的一个决心。那实际上呢，咱们是为了遵循，就是说这个房子是用来 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啊，所以而且是租购并举。因此呢，无论是公租房，还是说一些这个，比如说宅基地来 经济适用房， 来制造的一些这个出租房等等的，其实他们里边很多都是一些精装修，而且一些它电器啊都是配置好的哈。 目前来说，北京市场的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那么我们基本上家具和家电还是需要自己自行配置的，所以这个市场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那对服务北京的这种公租客也好，我们希望能够有这种大的市场来为我们发掘，或者说我们为它提供更加便捷和便利的这种家电，而且呢产品的质量上呢也有保证，也希望这样的人呢，这样的租客呢多考虑我们进入我们的这种卖场里来看看我们的家电。 对，而且我发现呢，像有一些精装房或者说是一些以后的这个公租房，它有些基本都是一些简单的装修哈，甚至有一些呢就连家具啊连这个电器都有，而且我发现他们用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品牌还都是不错的一些品牌。 是的，这里面冰箱大约大家都选择的美的、海尔，还有我们的海信、美菱这样的国产品牌。洗衣机上多青睐的是小天鹅，像我们的小天鹅、惠而浦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牌。在空调上面呢，可能多倾注于我们的美的空调、海尔空调、格力空调，还有我们的海信空调。然后我们的彩电这方面的话，是我们的长虹彩电、海信彩电、创维彩电和 TCL 王牌彩电，这都是我们国产中的一些经营的品牌。 我们一定要支持国货哈！你看刚才你一说说出那么多的品牌，这都是我们国有品牌当中的名牌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环保木塑制品的变身家居品。木塑制品呢是一种全新的生物质的一个新材料，用锯末、还有竹屑以及麦秸、稻草等等废弃物加工而成，不含有甲醛、甲苯、铅、铬等有害的物质，环保安全。那近日呢，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环境标志木塑制品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暨中国环境标志木塑制品认证企业颁证仪式上，展示了这个木塑制品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肯定。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了，那安居快讯过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电器方面的内容哈。那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有些家里边的这个空调呢要派上用场了，很多呢就要开始呢，这个试试空调怎么样了啊。其实说到这个使用空调呢，它是有很多的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 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啊。那说到这个空调，比如说我现在要开始用空调了，是不是先要看一看这个空调要清洗一下呀，或者说要它的氟啊等等是怎么样，需要这方面的注意一下吗？ 需要需要，就是说因为空调啊，它不像其他的电器一年当中主要可能用就用那么三几个月，然后夏天天热的时候用一用，天冷的时候用一用，平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关机状态下，这时候呢它会落一些这种尘土灰尘，然后在使用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把空调的这个外观啊洗一下子，然后擦一下子，然后拿那个抹布，然后另外呢把那个打开了以后啊，里面有一个过滤网，就在进风那地方有一个过滤网，一定要把过滤网拿出来好好的去冲洗洗刷一下子，然后再去开机，开机呢然后测试一下子，看看它能不能正常的使用，有没有什么杂音，然后呢内机外机是不是都在运转，然后呢相对于它这个吹出来的风是凉风还是热风，因为你要试制冷或制暖嘛，看看它正常不正常，如果说感觉哪有问题，有 异常就赶紧去报修。 嗯，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过滤网啊，自己能够清洗没问题是吧？它技术性并不是特别高。 对对，就需要把那个空调的面板打开，里边就一个非常细的一个过滤网，主要是过滤一些空气当中的一些这种尘土。打的 这个过滤网在洗的过程当中用的那个洗液，就是一般的这个咱们搁点这个洗衣粉或者洗涤剂就可以， 就拿这种中性的，哎，对，中性的洗涤剂就可以。 嗯，洗完以后呢，把这网晾干， 对， 然后自己安上就可以了， 放上去，对 啊。但是注意，就是这一切呢都是在断电的情况下， 断电情况下 啊，千万不要插着电。 哎，对 啊， 对对。 另外像这个有些人他一试以后觉得，哎呦，这怎么不凉了？不如我往年那么凉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它不凉呢有几个情况。首先第一呢，有可能是你比方说现在这种天气可能相对来说热一点，然后它就开始用，这时候它吹出来的风就不是感觉那么太凉，因为环境的温度它没有那么高，然后如果环境温度高的时候，它吹出来的风会更明显感觉到凉。这首先这是第一个正常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可能是时间长了，它氟呀制冷剂它会泄漏了一小部分，就会导致它的效果会差，会变差。 嗯，那比如说像刚才您说了，感觉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是找有关人员去给我们加加氟吗？ 要 检查一下， 专业的人员 找他那个你这个空调的那个维修的电话，跟他们直接联系一下啊。 对，对， 当然这点上啊，真的，我得跟几位说一下，就是经常，比如说一个品牌是挺大牌的，但是呢，你在找他的售后维修电话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一打开就一大堆就出来，你根本就无从断定哪个是真正的厂家来进行维修。 这个问题的话，你就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卖场里就可以了。 哦， 走到这个品牌的售后的服务，这个品牌的这个销售厅里面，销售人员就能帮你解决以上的问题。而我们这个服务的话是统一售后服务的，不需要联系到每一个品牌去，我们直接可以统一上门服务。 哦，就以卖场的这样的， 对，实体店，您找到实体店里面，找到这个品牌的销售的专厅，这个销售人员就为你解决以上的问题了。 而且国家现在也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要求谁销售谁负责，就是你不单单是要管他把机器卖出去，你还要售后的一些要求你也要去承担去做。 另外是不是现在就是假的冒充的这种售后维修的这样的小公司啊，是不是也特别多？ 对，就像咱们家门口贴的那些小的产品单页，就是上面贴的小卡片，或者说冒充的一些这种售后是非常的讨厌的，而且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咱们的产品本身没有质量问题，会修出了一些质量问题。所以我们最好的就是采用到你哪儿销售哪儿售后这个情况，走到实体店里，找到这个专柜里面去帮助你解决以上的问题。 好的，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一些岁数大了点的人，往往有时候辨别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强，有时候真的被欺骗了，一些这个不正规的公司给你来维修，不但没有维修好，还要了一大笔钱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实际上说到这个空调哈，有些人说了，它怎么才能够省电啊？给我们支支招。 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就刚才你也说到，我们要清洗，要把这个内机外机的换热器要经常去清洗，因为它用的过程中会积一些土啊，一些灰，它有这个土有这个灰就会影响它的这种效果，就它散冷啊散热都不是那么太好。首先要一个清洗，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设定的温度不要设定的就夏天制冷的时候不要设的太低，基本上是26度，因为你温度越低，它相对来说运行的时间越长，它就越费电。然后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我们因为现在也出来一些很多的这种新的这种节能的空调，比方说变频的等等这种的，也可以去选购这种的。 哎，这几点要特别注意啊。那说到这儿呢，这个再给我们具体说，比如说大家在购买空调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哈？因为据我所知呢，比如说多大的这种空调，它是有一个适应的面积而言的。如果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小空调，但是你让一个大的面积呢再让它去制冷，这样就容易呢更费电。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小马拉大机，就是我们在根据空调的你的适用面积来选择空调，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建议来到专业卖场里，根据你朝阳和你的房间的南朝向啊，是不是朝阳还是朝南，然后还有就是你房间的面积，然后是不是阳光房，然后你的阳光接收度有多高，这样情况下都会选择我们是采用到我们的空调的选择的匹数上，比如说房屋结构和保温层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空调的选择。所以我们建议到专业卖场上，由我们的专业人员为您根据您自己的一些朝向和你的要求，专业性要求，比如说还有一些人有要求都是说我的静音效果，还有我的声音，还有我晚间开启的程度，就是能不能直吹人，或者这样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到专业卖场里，通过我们的销售人员一一为你解读，您可以带着你的需要包括你房屋的朝向的这些东西告诉我们的销售人员， 我们的专业人员都会为你解答以上的问题的。 比如说你房屋面积的大小、房屋的朝向，甚至房子的结构等等，都直接影响着它的质量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 是吧？那实际上在买空调的时候呢，它这个安装应该是免费的吗？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专业的卖场，就是您在购买完之后，由我们的专业人员上门给您去安装。安装的同时呢，他也会给您讲解一些家电的一些小常识，让您在使用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怎么省电，然后这个使用多长时间之后您需要清洗，这些常识我们都会去讲解。 但我怎么听到有一些这个空调的品牌，比如他给你打一个眼儿吧，就收200块钱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是合理的吗？ 这个空调的打孔是这样的，我们这样空调一般我们买一个空调，买一台空调是要给你标准的打一个孔的、这个打孔是不收费的， 这是免费的。 对，如果说你买完这个空调以后，可能我想改掉这个空调的位置，或者我要从别处打孔，那这样的话超出它这个一台空调一个孔的这个是免费项目之外，那可能会有收费，但是也没有您说的那么高。 哦，好的，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如果假如说哪个家里说我买空调了，您不用嫌自己打一个眼儿，您买哪个空调，它厂家来以后他会免费给你打一个眼儿。 对，这个空调的功能会打一个。 因为我知道到这个，你要是找一些工人给你打一个窟窿的话，真的是收费很高的。 对，我们的专业队伍给您上门需要额外打眼的话，他会给您出示他的相应的收费标准，让您去看，就是您认可的情况下，然后他才会给您去作业。 对，另外其实买空调呢也有一些窍门，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样的活动里买空调，能够更加的优惠实惠一点。 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错开高峰期或者温度高温来临之前，建议您就能选个空调，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商家会在提前预热的活动时候会有很多的促销活动。另外的话，错开这个高温期，我们安装的这种和售后的能力也非常充足，在这个时候的话，您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也能提前体验一下这个空调的对您的这个房间呀，或者启动呀，或者是在过程中使用起来的感觉效果呀，都会提前的做一个这种适应的过程中，当炎热来了以后，您打开空调以后就能直接享受到空调的这种带来的凉爽了。所以建议您在五一之前能够进行空调的购买。然后还有就是在空调购买之中，还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小的建议，因为我曾经在以前在我的卖场里遇到一顾客，哇，他家里确实真的是很热，他两个这个房间都是朝阳的，然后而且温度也非常的高，然后正好是买了一个空调，我们当时安装完了，当天晚上使用的时候，这个空调确实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当天这个他的这个爱人也是很胖的一个人，就直接睡到地下了。睡到地下以后，为了就是当天那个热度正好是北京的一个桑拿季，然后他在这个卖空调，然后两个人直接第二天早上气冲冲的就来了商场。不行，就是你必须当时就要给我解决，中午我家爱人就吃不了饭了，因为太热了。然后讲个朝阳的这个尤其是在厨房的温度，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非常受不了。所以建议大家能够提前在炎热季到来之前能够把空调安装到位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空调一旦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我们当时就能给你解决。在空调炎热期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人呢，可能在这种旺季的时候，可能也排班也非常紧。 对。 然后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出现以上的那个爱人，就是汗流满面的跑到了实体店，就告诉他：“你今天中午必须给我解决了。” 对，就是说别到那个用空调的高峰期的时候，您才开始呢，又买空调又装空调吧。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安排起来确实是有一些困难。 对 啊，那您还是在淡季的时候，你就把这事儿弄好。 对。 而且呢，在这个时候买空调可能相对还比较便宜，各种活动啊、促销啊也都特别多。 对。 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另外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说这个空调啊，他是家里边呢有三间屋，他说是安一个大的呢，说分别吹这个三个屋好，还是说每个屋都安一个空调，这样更合理，哪一种更省电省钱？ 首先主持人，我是这样讲的，就是如果说三个房间都是需要这种制冷的话，我们肯定是要装三台啊，不建议说装一台大的机器然后带三间屋子。首先呢，这每间屋子之间有一个门，对吧，这个门呢相对来说它会阻挡一些这种空气的这种流通，它就算是这个屋非常冷，那个屋可能温度也降不下来，它流通不好，所以我们建议买三台机器。而且呢，这个机器现在我们都是建议买大不买小啊，买大不买小。你买大了不费电，你买小了不单单是效果不好还费电 哦， 是这样的。 那实际上呢，就是根据每个屋的这个面积啊，你要买相应的一些匹数的空调。 对，我们其实对在这方面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数字，哦，就参量。用户像正常的这种小区新楼盘有保温，我们有一个参量是150瓦。 嗯， 这个150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您房间面积是10平，那您就拿10平乘以150。这就相当于是1500，对吧？那你就相当于是你要买一个空调的制冷量要在1500或者1500以上的。然后我们一般的一匹的空调是2600瓦，是26的空调嘛，俗称，对吧？2600瓦除以150是17，得到的数据是17。这个17的意思呢，就是最大能带17平，这是最大参量。 哦， 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小马拉大车其实不提倡哈， 对， 那样的效果又不好，这种效果又不好，而且还费电。 费电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屋子相对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买的匹数呢稍微的能够超过一点， 对， 其实效果又好又省电。 又省电 啊， 对。 因为现在的机器可能达到一定的温度，它自然就能够停下来。它 我们现在的机器都是变频的， 变频 为主。然后变频呢，它主推的就是我们压缩机是持续运转，它不停机。可能主持人就会讲说它老转着肯定 费电 啊，对吧？但其实是这样子的，它是转速是可以调节的，就是在你设定的房间里边设定，比方说26度，但是你实际呢屋里边现在有30度，你开空调的时候它会以高速的去运转，然后在它快接近这个26度的时候，比方说28度的时候，它就会降频，就频率降得非常低，就是转速非常慢的这样去运转。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压缩机是电动机，对吧？里边是有电机，这个电机启动的瞬间是非常费电的，这变频空调就是利用这一点。不停机。 哦，我终于明白这变频到底怎么回事了哈。 对对对， 它是根据你这个温度呢也调整它的这个频 转速 转速频率的哈。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变频呢它老在那启动着就 是 非常，不是不是， 对对， 它会根据温度自己来调节的。 对对对对 啊，所以咱们要买空调是不是就应该买变频的？ 对，我们推荐也是买变频的。 办变频的哈。 对对对。 另外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呢各种概念性的空调出现哈。您觉得那些靠谱吗？ 其实现在啊都是互联网时代，现在好多空调啊都跟互联网沾边，比方说可以去 APP 拿手机去控制啊， 对，智能啊， 拿一些智能啊，智能家居等等， 绿色的呀， 对，其实是可以的。空调它既然商家生产出来，它就是经过很多这种实验的，是完全没问题的。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除甲醛的， 对对对， 除一些这种就对吧，都有，这是有作用的。 但是像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呢，往往刚推出的时候，它的价格应该是比较贵的。 这个主持人老师，现在这个除甲醛的空调其实已经是普及化了， 已经普及了啊。 它的价格其实不是很贵。然后这个除甲醛的功能，它是建议我们在这个置换空气，它有一个净化空气的功能，不单单是除甲醛，可以把我们屋内的空气进行一个净化，一个提升。所以这个功能还是必须的。所以说它已经是一个配置功能了，不再是 基本功能， 对，不再是一个之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化的这种功能了。 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也特别感谢来自于苏宁易购的小严、严丽萍、张伟和张晶哈。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全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